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哎，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是一个特别喜庆的日子，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今天是七夕佳节。 哎，就是听起来非常美好和浪漫的一个日子。 对，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是代表我们的982的频率啊，祝大家七夕快乐， 对， 在下班有一个好的心情。 嗯， 还是要照例的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妨打开我们的直播平台，打开一直播，打开微博来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画面。 嗯嗯，当然除了七夕之外呢，还有一个大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就是开学。学的日子嘛， 特别大的一个日子， 太大的一个日子了，结束了2个月的假期生活哈，学生们开始返回学校了。 嗯， 所以其实回顾假期生活呢，可以说一说这个感受啊，可以把这个整个假期生活像倒电影一样的回放一遍。 嗯， 是吧，什么假期计划呀，什么读书啊，休闲啊，娱乐呀，学习之类的哈，最后发现整个假期可能真的就只有休闲和娱乐了。 嗯，还是非常的伤感呢。这其实呢也是调整大家迎接新学期的状态的一种方式啊，进行心理上的一些调试。因为假期当中的状态啊，大家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的这个松弛的，但是开学之后马上就会学习啊，各方面的这个社团活动啊有很多，工作相对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和紧凑，两种状态的切换，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些朋友啊，一些大学生朋友就要注意了，这一段时间这个要尽量少安排这种大型的而且比较密集的活动，避免让自己的身心在这种转换的当中啊出现一些这个不良的反应。 对，新学期新气象啊，可以展望一下未来，提前做做规划，比如说下学期哪几门功课的成绩一定要特别的高，或者是参加什么样的社团，或者在学校有什么样的目标，新学期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特长。其实如果是大学生朋友们的话，可以在学校里面多学一些，多学一些这些小的技能啊，等到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没时间学了。 对，一定是有用的啊，所以这种种呢都是刚刚我为大家来进行的一种小小的提醒和建议吧。其实为了迎接新学期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要做，那么在这儿呢也是为新生朋友啊送上一份福利，就是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呢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 APP 的下载，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并把下载成功页面的截图发送给我们的后台，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的优惠码以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那么当然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目前在我们直播的屏幕的应该是在左边、 右边、 左边右边 我的旁边， 对对对，在我们屏幕的右下角啊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成功下载国航的 APP 了。 对，其实学生们马上就开学了，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啊，明显的就是比平常要堵了， 就是、 啊、对 对， 真的是这样的， 是吧？ 嗯、 你抽去了吗？你真的是这样的？ 不不不，因为我以前也上过很多年的早班，我上早班呢、嗯、是8点钟之前要到单位，要到台里，然后就明显会感觉，只要是赶上放假的时候，这个路上每天啊，按常理来讲啊，我常理的时间应该是，如果是不开学的话，应该是在35分钟到40分钟之间能到；开学的话，就基本要照着1个小时来走。 对，我原来上早班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家伙堵在路上，然后说、 嗯、 哎，哪条路拥堵啊，哪条路哪条路拥堵啊，行驶缓慢啊，然后请大家注意慢行啊， 然后你会发现哎呀真好，自己也不用堵，看他们在那儿堵挺高兴的，对吧？ 哎，换一种说法啊，你看我就是温馨提示大家嘛，是吧、 嗯、 就是希望大家每天上班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哈，都可以快快乐乐的。 嗯， 嗯，对，这个上学啊，其实今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农历它每年这个哪个节哪个节日的变化还是很大的，今年呢在开学之前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就是今天是咱们的这个七夕佳节啊，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那今天我们982活力榜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跟七夕节有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七夕节的传说呢是根据我国非常非常著名也非常浪漫的一个爱情传说，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发源和演化而来的。所以今天呢在我们活力榜的榜单当中啊，就为您盘点的是我国古代4大民间爱情传说的一个流行指数的排行榜，牛郎织女最终会排在第几位呢？ 对、嗯、而且呢其实我们今天啊节目也想说这样一个主题哈、啊、就是说逢到过节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点压力很大， 送礼 你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就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对说礼物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收到的礼物，我就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写哈、啊、说什么、 嗯、 哎呀压力很大呀，然后因为很多就另外一半听到就是主持人啊听到节目里面这么说就感觉不送礼是一种罪过。 嗯，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买礼物或送礼物一定是你真的是诚心想去挑那个东西，如果是不想的话，那么不如你们买一些菜回家一块做个饭然后吃一顿好的，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过节方式。你不要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过七夕大家一块去买点什么，去买点菜吧。 对啊， 这确实一个非常好 的 思路啊， 我觉得 又经济又实惠还好吃。 你知道挑礼物啊有几种状态、 嗯、 就有一种状态是哎，他什么样的会喜欢呢，这可能就是说你诚心诚意的去挑礼物、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的天哪怎么又得买礼物啊、 嗯、 就是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莫过于不买。 哎，就刚刚你说的这种状态啊、 嗯、 就是说哎呀怎么又要买礼物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 你就会好像会发现好像之前没有那么多的节日需要送礼，但是近几年你就会发现好像突然之间好像要送礼的这个节啊一个月接一个月啊，这个应接不暇，每个月你隔三差五就会哎呦又到一个日子需要送礼物了， 对 吧？ 对 对， 对，特别的多， 对、 嗯、 所以已经变成了很多人心里一种压力。 对， 嗯，我今天还有一位朋友在那吐槽说她跟她男朋友之间对话哈、 嗯、 说哎你知道下周一是什么日子吗，她男朋友说、 嗯 哦、下周一哦七夕，然后她女朋友特别开心以为她男朋友要送她什么礼物、 嗯、 然后她男朋友说哟游戏又要出新的版本了， 出新的版 七夕版。 这个男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我只能讲、 哎、 对于游戏非常的敏感。 对，所以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啊，我觉得就是除了这情侣之外呢，其实今天也叫乞巧节。 对， 不得不说哈，咱们现在介绍还是最后介绍呢？就说、 对，其实今天我是在朋友圈里边也看到了一些朋友转了类似的帖子，就是七夕节它真正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因为我们近些年的一些由于商业上的包装啊，我们刚刚讲，让很多朋友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七夕节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但其实。事实上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啊，它跟情人节的关系不是说不大，是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对 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通俗点的翻译啊，会叫它这个少女节或者妇女节或者女性节，其实更合适一点。 对、 嗯、 就原来古人干嘛呢，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唐朝杨贵妃他们就是和这皇上两个人一人拿一个小罐子里面放一堆这个蜘蛛、 嗯、哎， 然后就看这个蜘蛛谁结的网多，就表达一种就是喜 庆，就什么叫喜庆，就是说叫喜猪嘛， 喜猪， 对，就咱们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蜘蛛是见到蜘蛛就有喜了嘛，喜猪嘛，其实是祈求平安跟幸福这样的一个节日哈。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情人节，如果说今天您是单身，或者说您并没有去过节的话哈，约上三五个好友一块聊聊天，然后一块祈求一下平安幸福，其实也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对，其实不用啊，什么节都要送礼，再加上这个节呢，其实本来就是由于近几年的这些商业 包装， 因为商家们肯定都乐意看到，他们恨不得天天都过节，这样天天都得送礼物。你说你过个七夕节呀，过个某节全都得送礼物，商家就恨不得希望你天天都送礼，天天都花钱，这是他们最高兴的。 对， 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我们像商业包装出来的，我们七夕节就是一个这个情人节，就男女需要送礼物的，在古代还是一个。刚刚赵爽也讲了，是这个以乞巧，女性乞巧为主的，是女性希望，对，是向织女星来祈祷，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心灵手巧，而不是说去祈求一份爱情啊。比如说，我们就像，你知道这个。考状元的都要拜一拜这个文曲星，喝茶的要拜拜这个茶圣陆羽，你说这个平常带兵去打仗的啊，这个需要拜一拜关二爷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到了这一天呢，这个女性就要拜一下织女星，希望让自己变得心灵手巧，这才是咱们古代过七夕的一种习俗，或者七夕本源的由来和寓意，它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前几世肯定是没拜好这个织女星，我逢东西特别的丑。特别的丑， 我表示很同意。 你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我这辈子见着你，我就感受到了，就觉得你前几辈子没有拜好，都积到这个事来爆发了，对不对？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哈，就是说关于一些美好的爱情的传说 、四大爱情传说。因为七夕节刚刚我们说了，虽然跟这个爱情啊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它毕竟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演变而来的这个节日，就是牛郎和织女啊。我们知道牛郎和织女故事其实啊是咱们国家古代四大叫爱情传说之一。那除了它以外呢，还有三个爱情故事也都是非常有名。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盘点，就是这三个故事它的这个流行指数，哪个是最流行最有名的。 咱们今天第四名呢，就是应该大家伙都听说过 啊，这四个故事应该都知道。 对，但好像它被拍成影视作品啊，或者说被后世去流传的并没有那么的广泛，对吧？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哈。 对，它相关的这个作品啊确实是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但是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是这个耳熟能详。就相传在这个秦始皇啊修长城的时候，可能是在战国时期，也可能是在这个秦朝一统天下之后，修长城的时候是征调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徭役啊，去修长城。这个孟姜女呢，她的丈夫就是被这个去争取修长城当中的一员，结果两个人新婚是刚刚三天呀，她的丈夫就被抽调去干活了， 太悲惨了。 对，结果呢，就是因为你要修长城很苦的，会死伤很多的人，这个古代的建筑条件又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么的发达，对吧？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修长城的过程当中啊，不幸的身亡，她的丈夫就是其中的一员。 对， 然后孟姜女呢，就因为刚刚新婚三天，你想丈夫就被抽调去了，然后她就一路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丈夫当时干活的地方，是来找丈夫的这个下落是怎么样的，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结果他相传哈，在这个长城边也是哭了几天几夜，最后是把长城哭塌了一段，硬生生的哭塌了一段，然后塌了那段长城的下面，她发现了她丈夫的遗体。 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爱情故事哈。也古代的时候，因为通讯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像这样见面是相关的。 对， 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唏嘘，说爱情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哈。虽然可能古代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就是这种其中的一份执着跟守望，还是非常让现代人觉得美好的哈。 对，因为我现在都说啊，小别胜新欢，小别确实胜新欢，但是像他们这样就属于生离死别了啊。那可能只对这个，确实我们如果想象一下，你如果心爱的人现在就告诉你要从你的身边马上要离开，去干一件这个生死都不能保证的事情啊，心情确实是应该是很沉重的。包括刚刚说到这个望夫石啊，也是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尤其呢是在这个秦皇岛的姜女庙。因为其实关于孟姜女的这个传说啊，在民间流 流传了，你像秦朝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 嗯， 流传了这么久，所以很多地方，包括我看山东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还说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发源应该是发源在他们那儿， 就是到底在哪儿哭的， 对，说不是在这个修秦长城的时候这个孟姜女来哭的，是在修这个齐长城的时候，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齐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他们当时在秦始皇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修长城了， 嗯， 说应该是修他们那段长城的时候孟姜女来哭的，所以这样的传言啊也很多，包括考古学家其实也经过了多年的考证，但至今为止因为确实时间太久远了，再有它其实就是一个传说的故事，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们都两说， 我觉得这种事儿没有用，就是其实这样的传说哈，它是表现了当时的一批人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对，它是其实更多是这种情绪的一种表达， 对，因为它不是说只有孟姜女，可能还有张姜女、李姜女、王姜女，它都有这么一个事情，可能寻夫也不止孟姜女一个人去寻夫， 对， 那就是说这么一个故事是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 嗯， 然后大家伙呢就把它这个我们都知道民间传说嘛， 嗯， 就很多都是在说书艺人啊或者是大家口口相传的时候， 对对，没错， 把很多的故事就是嫁接到一块儿了， 嗯， 所以你说真的去找这孟姜女是在山东哭的还是在河北哭的还是在哪哭，没意义是吧， 嗯， 那万一哭那人他不姓孟又姓张呢，那不是吧，因为这事儿没用，但是这个确实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让人唏嘘的爱情故事哈。 嗯，但是我们就去探究这个传说究竟在哪儿发生的，好像显得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在这个秦皇岛的地方，这是目前大家都潜意识的认为或者下意识的认为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故事发源地点是在这儿，所以呢秦皇岛当地啊也是在很多年之前了就立过这么一块叫做望夫石，边上还有专门的一个姜女庙，就是来纪念这个孟姜女的哭长城的这个故事，在姜女庙的这个两侧呢庙门口就有一副对联，相传呢是宋代的一个诗人所这个提上去的，这个对联呢也是非常有特点，是南宋的状元叫王石鹏， 对 啊，他所写的啊，距今呢也是有几百年了。这个对联还是很有名的，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这个对联其实是利用了一个怎么说汉语当中独有的一个现象，叫做通假字，叫海水。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朝阳区的朝。潮潮潮潮潮，七个潮， 七个潮落， 然后最后是一个落字， 对， 这是上联部分，然后下联部分呢是浮云，然后是长短的长，七个长字， 然后 最后加一个消，啊， 对，但是正确的读法，来，我们请论论来读一下。 正确的读法呢，其实应该啊，当然这个相关的一些学者也会有一些争论，但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这么一种说法，应该是这么来读，就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对， 然后下联是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嗯， 这个意思呢，因为其实潮和这个长啊，这两个字它本身就有通假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嗯，比如说海水潮，意思呢就是海水每天都会涨潮落潮。朝朝呢就是日复一日的意思， 嗯， 每天日复一日的涨潮，日复一日的落潮。朝潮朝落，早上的时候这个涨上去了。涨潮涨上去了，然后这个傍晚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退潮落下来了、 嗯， 就表现日复一日一天一天这种时间的流转，这种斗转星移。下联呢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浮云涨，这个涨的时候浮云一点点的变大，常常涨，经常会涨， 嗯， 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常涨常消，就是说经常会变大但是经常也会消散， 哎， 这其实是非常有意境的这么一副对联， 对，就是它是自然界当中的一种现象，嗯，但其实我一般都觉得这种对联都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原作者他到底是怎么去组合这个字儿， 嗯， 其实你不知道， 嗯，对，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种 解 法，解 读，对， 对，就是这种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咱们在汉语当中哈，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两个词， 嗯， 当你的重音在前面的时候，它是一个意思；你的重音在后面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意思。 嗯， 我觉得这就是古汉语文学非常精妙的地方了。 对，这是汉语非常有魅力的这么一个地儿啊。 对， 就比如说这个海水，你像七个潮字，如果让这个我们。好像前几年在网上都有一些段子说，如果有外国的朋友学中文的话，那考中文八级的这个词儿，我觉得这道题啊就可以 比如说中文如果也有类似于这种 GRE 的考试、嗯、可以把它编到这里边去。 附加题我跟你说。 附加题如果看到这个我估计很多外国朋友都会蒙，那七个潮字排一块就海水潮潮潮潮潮落，浮云长消。 对、嗯、我原来在上学的那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古文当中哈、啊 嗯、 那些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它某一个字儿、 嗯、 用的特别的巧妙、 嗯、 特别的精准、 嗯、 你会觉得我的天哪，这诗人怎么能想到这么去用那个字儿、 哎、 而且咱们现在有好多语文书上面，就我们小的时候、 嗯、 语文书上面的一些注解或者是注音、 嗯、 后来有一些小的偏颇的、 嗯、 到后来是慢慢的被校正过来、 嗯、 就说他那个字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那么读、 嗯、 你会发现有一些字用的简直是太精妙了、 嗯、 特别感慨这个事儿，就这个事情哈。 比如让你举一个例子呢，你能举出来？我倒是想起来一个挺好的、 嗯、 因为当时我印象特别的深，一首很有名的诗，但是作者是谁说实话我现在真是一时半会儿忘了啊，叫春风又绿江南岸、 啊、 明月何时照我还。 嗯， 作者是谁来的 我也忘了，但我这首诗我知道。 对，但我想说的就是它当中啊有一个字是我认为用的很精髓，就是这个绿字。 对， 春风又绿江南岸、 嗯、 我们换句话来讲啊，这个是谁换一个字儿，比如说是又吹江南岸又过江南岸，好像觉得 不够劲儿。 对对对， 少那么点的意境在里边。 绿本来是一个形容词、 嗯、 但它把它变成了一个有点像动词那种用法的、 嗯、 其实这个在古诗词当中哇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嗯、 包括你看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 嗯、 这几个就是词堆在一块儿就非常有意境哈、 嗯。 刚才那首诗应该是王安石写的。 啊、哦，对，刚刚外面的导播老师 提醒我们了， 提醒我们啊。 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哈。 嗯，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传说，传说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故事，以及民间很多人对于爱情的一种期许吧。 对， 对吧？ 啊，其实这个故事呢，就像刚刚赵闯讲的一样，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校正这个故事或者探寻这个故事究竟是真是假，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我觉得传说之所以能流传的这么广，流传这么多年，还是反映出来这个传说当中肯定有一些大家共性的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面、 嗯、 所表达的就是对封建王朝这样剥削人民这么秦始皇的暴政啊，这是其实是大家这个故事的流行表现的，就是当时大家一种无形的反抗。 对、嗯、然后这个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故事哈，就是、 嗯、爱情传说，四大爱情传说目前是排在我们榜单的第四位，因为确实后世关于他的文学作品以及国际影响力稍比前三个来讲啊，小兵我们后面要说的这三个可能都要稍逊一筹。 对， 马上要带来今天我们榜单第三位啊，这个故事相比于孟姜女啊就更有名了，因为被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啊都改编过，这个故事就是白蛇传。 就是一说白蛇传就想起那个哈哈哈哈是吧， 对，非常经典的新白娘子传奇啊、 嗯、 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八零后的朋友，七零后的朋友，还有九零前的一些朋友，可能都是通过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来知道白蛇传这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段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个片头曲，也是非常有名，刚刚赵闯哼的那段渡情，但是他哼的调呢是有一些偏颇的，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的调是怎么样的。 压根不在调上啊，我们还就是一听到这前面的前奏就已经崩溃了是吗？ 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首曲目啊。 对面守蓝天。 是夜宵的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resh Radio， 我是张爽。 哎， Fresh Radio 也是提醒大家，想要收听我们 Fresh Radio 的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的调频，同样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直播平台，包括一直播，包括微博，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今天呢恰逢七夕佳节，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呢，其实七夕节还不是古代的情人节，但它确实是由一个美丽的爱情传说而来的。今天我们的活力榜的榜单为大家来盘点的就是我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的一个流行指数的排行榜。 对， 第四名呢是孟姜女哭长城，已经为大家上半段分享过了。在上半段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来播放的是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头曲《渡情》啊。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三位向大家推出的就是《白蛇传》这个爱情的传说。 哦，这个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塑造了我整个的爱情观，就是一定要找个妖精。 原来是这么来的。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 就是小的时候你知道小女孩啊特别喜欢玩那个白素贞跟小青的游戏。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 你也玩这个游戏？ 我没玩这个游戏，但是我 你当法海是吗？ 对，但是我看过很多很多的我周围的女生朋友啊，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 就把我们家那些被单什么的呀、 啊、对对对 拿出来，然后、 啊、一裹是吧， 蒙在头上。 一包，对对对。 当时有那种发卡、 嗯、 戴上去，然后有白色的被单、嗯、还有彩色的被单，彩色的那个人就当小青。 嗯， 白色被单就当白娘子， 嗯， 反正就看你演什么了，就 对， 而且还有一那种标准动作，就是一定要转一圈之后，就假装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啊。对对对，他好像有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超能力哈、啊，就是转一圈之后突然就转换一个这个整个的场景了， 对 吧，对， 就岁数就没了， 岁数就没了， 所以你知道 出现 真的就缺王论论， 就 你 当法海是吧？ 哎、 当法海，长得又像法海， 对。然后 气质也雷同，对吧？ 一边唱发嗨，你浮动爱。 我真的谢谢你啊。其实就像刚刚赵爽所讲的这样，我们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对《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啊，小时候有过一些这种影响和洗礼啊。可以说今天能够排在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三位，他今天《白蛇传》的这个流行指数其实跟《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嗯、 而且其实这个故事很国际化，你看有国际上面很多的 就是电影或电视剧的题材，都是会讲这个爱情啊，其实是突破这个人类和这个，就反正爱情是无限界限的。 嗯， 你包括人鬼情未了， 对， 包括各种僵尸片等等哈，就是说人类的爱情是非常的玄妙以及神奇的。 嗯， 所以它可以突破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嗯， 包括许仙是个人，白蛇是个蛇。 嗯， 但是白蛇是蛇，但它不是个坏蛇。 嗯， 它是去报恩的。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真善美的前提下，其实爱情都会产生的。 确实是非常有这种不论是东西方啊，全能共同欣赏这么一种爱情观在里边， 很 国际化，对 吧？ 而且啊，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跟西方的某些故事呢，对比我们国家这四个，刚我们说到的这四个爱情传说啊，它有一点非常不同的，就是西方的爱情故事好像还都是由一个大作家创作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 嗯 啊，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当中，构造了很多经典的这种情侣的或者说是爱情的一男一女的这种角色，但是在我们国家，你看这四个爱情传说当中，它全是民间自发的流传出来，就是今年大家编一点，流传到十年之后大家又编一点，慢慢慢慢把这故事就给续上了，就给编完整了。像那个白蛇传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在咱们国家其实广为传播了很多年，但是最开始都是以口头传播的形式来进行这个故事的演绎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想挺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时候也不像咱们现在这样，比如说你写一篇这个写一个故事在微信里边一发啊，大家就都知道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通讯工具，纯是靠大家这种口口相传，然后之后呢演化出来了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有这个评书，说评书的，说书的，戏剧表演的，在这个民国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漫画歌仔戏等等啊。像这个白蛇传，但是这个故事啊第一次有正式的记载应该是出现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第一次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啊做了一个整体的归纳，而把它定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做白蛇传。这个名字是在第一次是在清朝后期的时候把它给定下来的，在也就是说在民间之前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然后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才把它定性说啊，这个故事我们就叫它白蛇传吧。 所以其实啊它是有很多的历程的，就是说民间传说它有一个特点，像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它不一定是单独是某一个故事，而是很多人智慧的结晶。 对， 包括你看我们说诗词哈，诗经，诗经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所创作的，但是就是大家伙口口相传，慢慢的就变成了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种非常美的关关雎鸠哈，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它有很多的人的智慧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它特别的经典，最后浓缩成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知道有一万个编剧都在写这个故事，然后最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无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触动吧，应该是是吧？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 所以每次去杭州的时候，因为我有习惯每年都会去两次杭州嘛，然后每次去杭州的时候我都会花一个下午或一个上午的时间坐在西湖边上，因为西湖边上有很多的咖啡厅嘛，就坐在西湖边上，我就真的会去想就当时的那个故事，虽然我知道那故事可能跟那块真的没什么太大关系，你知道吧？但你会就是踏入到那个情境当中，我每年都会去想。 其实说起杭州这个地方啊，它也是一个挺特别的，它跟这个白蛇传可以说是，因为不像比如说孟姜女的故事，有很多地方都在争说啊，这个故事是在我们这儿来出现的， 我们这酷的， 对，好像关于白蛇传这个故事大家现在约定俗成，已经认定它就是在杭州所发生的故事， 还真是， 对吧？ 对，而且它有包括故事当中存在的雷峰塔呀， 对， 西湖啊， 西湖， 等等哈，其实都是因为当时就有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 之称嘛，对，所以这个杭州其实去想想这样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对，而且我们反过来想哈，这个故事其实给杭州这座城市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可以说是风情在里边。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西湖边上的那，因为我们知道西湖那一周啊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著名的景观在里边，比如说这个西湖断桥啊，比如说这个雷峰塔，雷峰夕照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景观当中啊，有很大的一部分好像都是跟白蛇传的这个故事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 嗯、 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故事其实赋予了西湖或者说赋予了杭州这座城市一种不一样的风情在里边，就是说大家听到可能是这个地儿都没去过，但是白娘子传奇白蛇传故事大家都知道，一去这个地儿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反应，说啊，这个故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嗯、 大家会莫名的就会有一种非常这种亲近的感觉。 对，而且其实一个城市当它有水的时候、 嗯、 就会赋予这个城市很多浪漫的气息，比如说法国巴黎、 嗯、 还有塞纳河、 嗯、 其实就这么一条河就给很多这个巴黎的人赋予了浪漫的色彩，多了很多浪漫的故事哈、 嗯。 杭州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它是我们第二个为大家伙介绍的爱情故事哈、 嗯， 非常的经典。 嗯，马上呢要跟我们来分享今天我们第三个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民间爱情的传说，也是今天排在我们整个榜单的第二位的爱情传说，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嗯， 其实当时我在我们决定的时候啊，关于这二三位呢也是基本上相持不下，就是你究竟把这哪两个排在前面呢，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它相比于白蛇传除了在我们国内流传的范围非常广以外、 嗯、 在国际上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影响力的存在，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嗯 啊，这首这个曲目的编排其实是代表了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个比较这个规范的词啊，叫民族化交响乐的一个里程碑。 嗯， 是第一次把我们中国的一个民族的话的非常民族化的一个故事编排成交响乐的这么一种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让这个故事走向了全世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事件。 嗯，而且在这个交响乐当中用了很多的小提琴的元素，我们都知道小提琴其实是一个特别善于抒情的乐器啊， 没错， 就是弦乐本身就很善于抒情，而弦乐当中的小提琴呢、 嗯、 其实特别我觉得特别适合讲悲剧、 嗯、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泛音还有它的整个的那种音色给你感觉就会有一些故事，比如说很著名的小提琴的一个曲子流浪者之歌、 嗯、 就它可以把一个人的一种悲凉然后还有他的一种心态的起伏就可以讲得淋漓尽致的哈，这个是别的乐器我觉得不具备的，比如说钢琴、 嗯， 其实钢琴我觉得是一种很挺中立的乐器， 嗯， 它很大气。 我很同意，其实每个乐器它的本身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天然的属性在当中的、 嗯、 比如说小提琴像刚刚赵总说的就是有这个天然的一种悲情的色彩在里边。 对， 包括其实唢呐这个乐器我一直很喜欢、 嗯、 就唢呐声一出啊、 嗯、 你会完全就是一种很通透的这种，它不像小提琴的这种淡淡的悲，它就是用很通透很畅快的这种悲伤在里边， 就它很接地气儿， 很接地气儿、就唢呐声一出来就感觉、哦、 对对对对、嗯、前段时间还做了这个周家班的一个节目哈、 嗯、 就是说他们也是就是民间的唢呐班儿、 嗯、 就唢呐的就口口相传的那种唢呐班、 嗯、 然后去世界上演出、 嗯、 真的老外都疯了，因为他可以用唢呐呀还有用这些民间乐器模仿很多种，包括百鸟朝凤之类的模仿很多种很多种的声音、 嗯、 然后大家觉得太玄妙了，所以每个乐器都有它的色彩哈、 嗯、 我们就听一听小提琴版本的梁祝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色彩。 Thank you. 非常不舍得说话，因为非常想大家把整首小提琴协奏曲全部听完，可惜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 其实真的我们发现哈，当用一个乐器去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也被这门乐器带的生动了很多哈。 对，这是一个相互成就、彼此赋予内涵的这么一种过程。 对，其实小的时候觉得梁祝这个故事只是有点好玩，到后来呢慢慢的长大了才发现这个故事其中的一些悲凉，就是爱而不得，生不可在一起，所以 死 同学， 死对，死后化蝶啊。而且呢因为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梁祝这个故事，包括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其实在国际上也是获很多的大奖的，它的这个英文翻译是叫 Butterfly Lovers， 就是蝴蝶爱人。 对， 蝴蝶爱人，其实蝴蝶其实也是一种挺有意思的一种意象。 对， 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梁祝的这个故事最后两个人化成什么不好，你说化成两只小狗不好吗？化成蝴蝶、对不对？ 天哪， 对不对？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种的意象交叉在一起啊，就会让这个故事产生一种非常美妙的这种韵味在里边。 我还真 虽然它是一个悲剧，但是梁祝包括其实这首曲子当中啊，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从头到尾把整首小提琴协奏曲全部听完的话，就能够发现这个故事它整个虽然有一些起落，有一些这个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悲情的情节在里边，但是总体它的色彩还是相对会明亮一些。 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寓意在，像刚才论论说的蝴蝶，就是在爱情故事当中，或者是说在这种有情感的这个故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象征的物体。 对， 包括这个之前咱们说过的一个日本导演的影片，他也说这个黄色的蝴蝶是这个象征着这个人的灵魂。 没错没错， 对，其实就是生着的人，就是还活着的人哈，对于这个死去的人的一种怀念或者是寄托吧。然后在这个爱情故事当中，之所以他觉得比较美好呢，也是因为两个人突破了重重的限制，最后还是要在一块儿。 对， 就这决心呢，就比别人要厉害很多了。 就是已经冲破了生死的牵绊了。 对， 最后死后两个人还是坚决的要在一起。 对，你像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剧情大多数都是明明是喜欢的但是就是不说，对吧？然后明明是应该在一块儿的呢，但是就是一直虐到最后一集，然后有可能没在一块儿。这种悲剧吧，你觉得就是自己做出来的悲剧。但是像梁祝这种其实它有很多的就是历史的这个原因在哈，所以还是一个挺美好的爱情故事。 对，主要呢它的这个梁祝故事的内涵能够流传这么久，也是表达了古代人民对这个自由生活的这个美好的向往。这个故事的出处也是相传有很多啊，但是比较有把握的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这么一个出处呢，应该是在六朝时期在江南的一首民歌当中发生的。这个故事也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化之后形成了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这个版本哈。他今天能够登上榜单第二位，主要呢还是考虑到他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这首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国际上俘获了很多这个西方观众的心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业内的专家都把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叫做东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称为世界一个东方一个西方的两大非常有代表性的爱情悲剧，所以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也是梁祝能够今天在我们榜单上取得流行指数第二位，排到这个位置。那最后呢，剩下一个，最后我们今天的榜首位置自然要留给七夕节的主角，也就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了。为什么排在第一呢？因为前几故事虽然各种各样的影响力都很大，大家也全都听说过，但是这个故事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节日了。 对， 我们觉得这个影响力还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每年我们都现在都不得不再重新提起一遍这个故事，不光我们今天会知道，很多年以后，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们也依然会对牛郎织女的故事每年都会为他们讲述一遍，这个故事永远不会失传的。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爱情故事其实它是有背后的文化原因的，就是它都有一些无论是古代还是到现代都是有一些大家心里的起源，比如说牛郎织女现在也有异地恋吧， 对 吧？对，也有那种爱而不得吧，也有那种见不到的吧，是吧？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经典爱情故事都是悲剧。 对， 它 其实为什么悲剧才会成为经典的爱情故事、 嗯、 这事儿啊我们也想了很长时间、 嗯、 然后思而不得， 对，发现我们想不太明白、 嗯、 于是呢我们也是请了一位这个业内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就是来自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优秀的青年编剧王苏老师，我们也是请他来聊了聊为什么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其实不管是东方西方啊都是悲剧为主，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从起源上说，古希腊的戏剧从一开始就是悲剧，喜剧是晚于悲剧，相对比较靠后才诞生的。而且呢，古今中外的喜剧更多的是批判现实，或者是针砭时弊，嘲讽当下人生活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它会和当下的形式结合的比较紧密。这个也就是喜剧的局限性，它就很难，如果时间和地点包括国境变了，这个故事就很难讲得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很好笑的一些点或者一些梗，再过几年它不流行了，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网络用语或者是这个典故是什么，就不会觉得好笑了。而且多数的时候观众或者说读者也是很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心底特别渴望能够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后一方面又很清醒理智地认识到现实生活并不是那么完美的，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就是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唐僧和孙悟空师徒四人很顺利地取到了真经，没有九九八十一难，那西游记也就不动人了。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真的最后结婚了，最后陷于柴米油盐的这些琐事，那这些故事也就真的没有魅力，也不值得这样流传下来了。我们中国最有名的四大爱情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和梁祝，无一例外，当然都是悲剧啦。但是就因为主人公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生离死别了，观众才会津津乐道，才会给千秋万代的后人留下了很多遐想的空间，就会想象如果他们在一起了会是什么样呢，或者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展会怎么样呢。而且说的再俗套一点，我们经常都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就是大家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其实是远远胜过对幸福的渴望和过好日子这种能力的。悲剧这种形式确实给创作者的空间更大，它可以很充分的去挖掘人性，去探讨悲剧的成因，这样会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喜剧，或者悲剧和喜剧就谁高谁低，但确实是他们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喜剧更多的时候确实是帮助观众读者来排解一些负面的情绪，让他们更加高兴，但确实有时候笑过之后可能就忘了，就不会记得那么深刻。但是悲剧确实是因为它的遗憾和不圆满，就会让人心里一直想着惦记着，所以就更容易在人的心里面扎根，也更容易流传下来。人们会很容易对悲剧的英雄和悲剧的主人公吧产生一种同情，这种对悲剧人物的同情也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自我关照，去审视自己，反观自己身上会不会有和哈姆雷特一样的犹豫不决，会看到自己身上会不会有什么缺陷。这也是悲剧能够让人反省和警醒的一个作用吧。 九八二国际榜之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流行指数排行榜，第四名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我国流传最广的民间传说。 国之一，也是被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民众所熟知，并被形成多种的传说版本。2000多年以来，以多种样式的媒体传播几乎是家喻户晓。孟姜女庙更是刻有海水潮招招潮，招潮招落，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这样流传千古的对联。在2006年，孟姜女传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名，白蛇传。白蛇传是中国民间集体创作的典范，开始时是以口头传播，后来民间以评话、说书等多种形式出现，又逐渐演变成为了戏剧表演，后来又有了小说，并以此故事为原型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和动画片，表达了人民对于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约束的憎恨，也同样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第二名，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的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爱情悲剧使人们认真思考包办婚姻制度的局限性。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次公演，也是成为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里程碑事件。也正是通过此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走向世界，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第一名，牛郎和织女。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节日，这也是登上我们榜单第一位的一个理由。当中反映了矢志不渝的曲折爱情，由这个故事也衍生出了众多的文学小说、黄梅戏、唱段等等。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的流传时间最早，流传地域最广，在民间文学史上也同样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